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的气温又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红热，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港台电视32延续运动热潮，直播今届全运会精选赛事。 比赛去到接近尾声，好多香港运动员亦都竭尽所能为港争光。 今晚闭幕礼，港台电视32将会全程直播。 节目更邀请到港去比赛勇夺金牌嘅牛下女车神李慧思亲身亮相，与全港观众直击盛事。 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闭幕礼， 今晚7:30， 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我是欧阳若曦，作为冠军职业赛车手，等我话你知乜嘢系驾驶嘅最高境界。入回旋处前要减慢车速，諗定出口同行车线，出回旋处前要及早打灯同礼让其他车辆，而喺螺旋形回旋处就要留意引导去出口嘅道路标记，见到有人喺斑马线上就要停车让路，开门落车前要注意附近嘅交通情况。驾驶嘅最高境界就系互礼互让，安全到达。 咁优美嘅旋律系出自单簧管噶， 单簧管系管乐入面音域最广嘅乐器， 低音沉稳， 中音优美， 高音明亮。 老友记有冇谂过演奏管乐呢？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光辉岁月》，9月29日星期三中午12:00-1:00， 主持侯伟新、袁子佩，仲有东华三院E大调合奏团长者长笛手邓旭伦、单簧管手石国清分享乐团趣事啊！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全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放咗星期六、星期日嘅假期，大部分嚟讲啊，咁咧今日又开始新嘅工作嘅呢个星期啦。翻学嘅翻学，翻工嘅翻工啊，总之咧就系玩嘅时候又集中，工作啊、读书嘅时候亦都集中，系活在当下嗰一刻咧，珍惜嗰一刻嘅一段时间啦。今日啦系九月份嘅尾声嘅呢个星期，9月27日。农历的日子是8月21日星期一，清晨时间5:08，室外气温28度啊。 收音机这刻陪伴我扑进夜里，沿路细听你电话中心声破碎，慢慢重述你夜里到了谁人，像离别那天你甘心再独居，唏嘘的这心投入了这节目里，如共你过去是相识意恋爱侣，但愿明白我像你亦未能眠，等在曾经 心里面风中，是我失落常冰冻，是这被爱听众内心期望偶遇开个中，承受你的泪和 缘分的天空，在这个空气当中大气电波中都很多年的相对，你在听的很多很多电台的节目，而可能清晨爽利都会是你多年来早上起身一定听的节目。多谢你的选择，多谢你的收听。今天新的一个礼拜的开始，星期一有些什么做呢？早上起身就要通常想一想了，即是上班上学都会，又或者是虽然没事做，家庭主妇的其实可能都很忙，很多事要做，很多事要处理，今天你答应了或者约了哪个人去喝个早茶，有些什么需要是今天要去处理等等。每天起身的时候擘大眼都有很多事我们需要面对，而每一天都去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你的心态，一个轻松的心态去活着的每一天，那你就会很快乐。时间5:13，天气方面今天就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5:00，超强台风蒲公英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约11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2度，哇，秋分都过了都仍然咁热，都仲是争秋夺暑的情况。咁啊，讲紧话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嘅。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 现时温度28度，湿度80%。 谁愿意讲出一些自欺的说话？你叫我以后忘掉你，谁令我今天开始不喜欢讲话？暗里我继续再想你，怎可掩饰心中的哀伤？手里感觉到你双臂的冰冻，看冷雨在脸上的乱爬，心中忐忑伸出一双手，只要不顾一切的拥抱，你叫我的心渡过。 开住嚟节目先前有汤宝仪嘅《缘分的天空》，刚刚系吕方嘅《听不到的说话》。跟住我哋有呢一 pair 学友 Colly， 只有情永在。 世间事不知怎分对错， 懒得问姻缘怎分开。 一切若浮云， 只有情永在， 心中记一份爱。 再不问，问一声应否去爱， 爱海内一切也应该。 也不怕笑失去， 不会难替代， 风声里都找到爱。 未怕分开，纵使分开，亦都知明梦仍会在。 何必感慨，谁会意外， 心不变千何曾讲， 再不用口中天天说我 懒分辨，心里情意若何， 有朝会暂别离， 不会成障碍，清风里都找到我。千山里都找到我， 这首歌咧都好熟啦，大家都有时吓经常听，两对非常之好嘅组合啦，好柔情款款啊！张学友同埋邝美云嘅《只有情永在》系嚟自边套电视剧嘅歌咧？有时我都要翻查一啲资料睇清楚先啦，就系来自一套叫《拆工阿牛》啊，我仿佛唔记得咗呢套电视剧咁。睇翻嘅年份咧，系喺呢个1986年嘅时候拍摄嘅一套剧。而當時的主角咧，應該都係出道冇耐嘅黃日華，加埋黎美嫻、莊正儀、廖啟智、劉丹同埋蘇杏璇主演的一套電影。我睇翻啲卡司裏邊，已經有兩個人咧就係提早離開咗先啦。年份過咗，有啲嘢咧就係回望係一種回憶啊。所以其實去翻咧啲時候，自己都會嗬諗翻起之前點點點。哦，而今時都不同往日啦，好多嘢咧就大家唔係話一個好消極嘅心態嘅，呢個總係常見嘅現象。時間過咗去，一定會每天都發生唔同嘅事，而有唔同嘅一個情景。呢、這個都係每一日你會可能係即係話你係成日都面對一啲嘅人生啊。咁所以我哋咧係更加去睇翻下活在當下，喺我哋每一分每一秒嘅時候，我哋做任何事。跟任何人傾偈咧，其實都係好珍惜噶。每次都係一種珍惜嘅心態咧，都會係一種享受嘅感覺啊！早晨啊，5:23。 沉默的一刻，只想跟你説一次，讓我講一次，愛你你不知。 莫非心中所想跟你也相似，仍然再听一次，还愿留住这事。 And it's a miracle， 那对白突然静止，我的呼吸声音像波线，像架飞机兜圈数千次，仍没法表达心意。哈，愿意不必拘束再友谊，对你对你已真挚，问你是否不可以爱一次。 未可解释怎么跟你竟相似，摇动了心智，却诈不止。 悬空去月今晚得到你赏赐，让我爱一次，事后仍未算迟。 It is a miracle， 那对白突然静止，我的呼吸声音像布斯，像架飞机灯变数千次，仍没法表达心意。愿意不必拘束再友谊，对你对你已真挚，问你是否不可以。我的呼吸声音像布斯，像架飞机兜圈数千次，仍没法表达心意。愿意不必拘束再友谊，对你对你已真挚，问你是否不可以。我的呼吸声音像布斯，像架飞机兜圈数千次，仍没法表达心意。愿意不必拘束再友谊，对你对你已真挚，问你是否不可以爱一次。 呢首合唱嘅版本都唔多噶啦，好似喺佢哋嚟讲，我都系合作咗呢一次吓，张国荣同麦洁文《Miracle》吓，一啲即系好奇妙嘅嘢，有时系好难解释嘅嘢，你心中有意会嗰种感觉啊！早晨啦，仲有少少时间到清晨5:30，稍后会有一节新闻报道，跟住会继续我哋嘅节目到6:30啊！而家28度温度，今日最高有32度。另一首好听嘅合唱歌曲。 人海之中找到了你，一切变了有情意。 从甘心中就找到了美，找到了自我所依。 人生匆匆，心里有爱，一世有了意义。万水千山，此生有人相携又相依。 射雕英雄传有很多不同的电视剧版本，这一套是来自黄日华、翁美玲的版本，有几首的歌曲。 Thank you. 当然这一套的版本里面有三首的歌曲，铁血丹心、世间始终你好，还有刚刚听的一生有意义，罗文因你。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告新闻。德国联邦议会选举结束，票站调查显示，社民党以微弱优势领先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双方的总理候选人都声称可以领导下届政府。调查显示，社民党取得约 25.5% 至 25.9% 的选票，联盟党得票率约为 24.5%， 由于两党都未能够取得多数议席，获授权组建新政府的一方要争取其他政党支持，预计得票约 14% 的绿党以及得票约 11% 的自民党都会是拉拢的主要对象。社民党总理候选人萧尔茨说，选举结果显示选民寻求变化，希望他出任下届总理。联盟党总理候选人拉舍特说，会努力组建一个由联盟党领导的政府，亦都认为可能首次要由三个合作伙伴组成联合政府。阿富汗塔利班以违反伊斯兰教法为由，禁止南部克尔曼德省的理发师为民众修剪或者剃走胡须，违者会遭到惩罚。当地有发廊张贴告示，指塔利班警告理发师必须要遵从伊斯兰教法的方式理发和处理胡须，没有任何人可以投诉。首都喀布尔的理发师说，塔利班人员不断命令停止修剪胡须，又说会派卧底来捉人。有理发师收到声称政府官员来电指示他停止以美国风格为民众理发。内地和香港昨天在深圳举行疫情防控工作对接会议，港澳办副主任黄柳权主持，政务司司长李家超率领香港代表团出席，和内地代表就防疫抗疫策略及通关事宜详细交流。当局说，双方建立良好的基础，就推进通关事宜创造有利条件，双方会进一步研究细节，争取尽快举行第二次会议。全运会公路单车女子个人赛，港队的李诗颖夺得金牌，是香港在今届赛事的第二金，另一名港队车手杨善玉排第五。香港在今届奥运一共在香港在今届的全运一共获得两金五铜，其中单车队的成绩最好，共夺得两金两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的气温约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而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99.4 将军澳， 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恭贺香港单车运动员李诗颖在全运会公路单车女子个人赛勇夺金牌，为香港争光。 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文字能够天马行空， 文字能够触动人心， 文字能够抒发情感， 文字能够鼓舞他人。 触动你心灵的文字又会是什么模样呢？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的与文字约会，将会透过不同的文章和声音演绎，带你走入文字的世界，展开一场不一样的文字旅程。诚邀你一起加入这场约会，与文字结缘。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小朋友唔中意阅读，家长应该点算好？ 唔可以话佢哋唔中意睇书，我就觉得其实系佢哋未揾到佢哋中意睇咩书。好多时咧，即系我哋做爸爸妈妈嘅咧，希望小朋友睇呢啲书，咁我哋就成日都介绍佢哋睇呢啲书。如果啲小朋友对嗰啲书系冇兴趣嘅话咧，咁佢哋好细个就开始就觉得有抗拒，都睇书系唔好玩嘅，所以应该系。未找到他们喜欢看的书，所以带他们图书馆、啊、去书局、啊、放生、啊、让他们自己去找。如果真的找到他们喜欢看的书，你就尽量在那个类型的书上，即是给多些机会他们接触的话，慢慢他就会喜欢看的了。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与文字约会纸上谈心，想知道陈美玲对促进亲子阅读的建议，欢迎到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与文字约会网站收睇专访。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除咗听你想听嘅节目之外咧，喺中间一啲时段，有时听一下啲嘅宣传声带咧都好噶。哦，有个咁嘅节目啊，哦，今个礼拜咧就做呢个题目啊，等等咧，你又可以知多啲嘢吓。头先听嘅咧有与文字约会啊，又有陈美玲讲嘢咧，就我哋嚟紧亦都有啲一系列咧，就讲系读书啊。一啲图书啊，啲古仔嘅时候啦，咁陈美玲大家都知道佢啦，系三个仔嘅母亲，咁而家啲全部都仔大，有啲结婚，个个都系成才嘅，咁但系做妈咪嘅其实都好忙碌，不过忙碌嘅当中，佢仍然系将佢一啲好多时间咧都系摆咗喺嘅仔仔嘅身上，咁佢自己亦都系建立一个好嘅榜样先啦，咁就令到啲小朋友嗱，佢中意睇书啦，睇书系点样样咧？头先讲出咗佢嘅方法啦，啊，小朋友唔系唔中意睇嘅，系但系问题系佢系咪中意睇嗰种嘅书？我就最记得佢讲嗰句头先吓，去到图书馆，带佢哋去图书馆先，有呢个环境，然之后就放生啊。放生意思你喺度俾佢去乱咁行都得，所以乱咁行其实你图书馆有个范围你见到你知噶嘛，佢就去揾佢心爱嘅动物，揾咩书，呢啲系佢要随心嘅，就由得佢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嘅所好噶。睇书嘅时候，从旁父母亦都睇下，诶、哎、佢会中意咩类型书咧？嗱，未必系佢攞起嗰本就会中意，一路系观察嘅时候。看他很多时候会喜欢看哪些类型呢，你就会知道哪个时间都要导读，他们才是知道的内容点点点，而慢慢培养了他那种读书的兴趣。早晨，今天是9月27号，农历是8月21日星期一，现时时间5点39分。 踏过一片枫叶草地，受惊小鸟冲天飞，拾起一片蓝故意，原来中秋渐远离。 陈美玲 Alice Chan 好多嘢都系好值得向佢学习。首先佢系一个好读得书嘅人啦，好好学啦，咁啊成家人都系叻人嘅，亦都识得点样去即系搵时间去尽量去做到喺有限嘅时间里边做到多嘅嘢。咁啊喺大家都知道啦，喺啲娱乐嘅新闻都见佢喺做妈咪嘅过程里边咧，繁忙嘅工作依然系继续，但系仍然系母乳喂哺，仲带埋 B B 可以翻工啊，咁样一路咧就系去凑大，见到佢有所成，所以由佢出嚟讲一啲点样去育儿之道啊，父母心得咧，绝对系适合嘅。咁而佢到今时今日仍然系忠于系佢嘅工作啦。咁喺唱片方面咧，就佢以前都灌落一扎歌咧，都系好多系。都好好听，头先系其中一首啊。愿君真爱不相弃。咁而家佢有时都会间中系主持一啲嘅讲座咁样，咁都系好多嘢系我哋值得系学习。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事业型嘅女性啊，咁样，咁好多方面，点解人哋可以做得到呢？所以有时留意一下，譬如佢又出啲书啊，或者听佢啲访问咧，都有啲嘅心得。就是这样的了，我们是透过不同渠道一些消息呢，就去找一些我们值得学习的人，去看他有什么方法啊，可以做得这么好呢，这样取人之长就报己之短。早晨啊，今天呢天气方面呢，就大致会是天晴和炎热啊，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在未来几天，大致是天晴和酷热。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聚聚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 物终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的跌宕，默默认输，当生命似流连在摩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仿佛游戏之中忘掉轻重。追追赶赶，高高低低，惊险的程度叫畏高者亲口关系，沿途就算意外脱轨，多得你陪我摇曳，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的跌宕，默默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 大家好，我是 Jerry。咁每一朝早咧，其实我都要大概一个钟头到先至出到门口啦，但我都会早个半钟头起身嘅，因为我中意赖喺个床度大概15至半个钟先至起身去食早餐同埋饮水嘅。咁我首先咧起咗身咧就会饮一杯柠檬水啦，咁之后咧就会食一啲嘅粟米片啦去饱肚，咁就其实可以去到中午甚至更加晏嘅时候都唔使食嘢啦。咁我其实咧都会有一个得意嘅习惯嘅，就系每一个月啦就会进行两次叫做话清肠。抢嘅活动啦，就系朝头早起身咧，首先就饮500ml嘅清水先，之后就再煲1L嘅热水啦，热滚水，之后咧就加2至3嘅汤匙嘅盐落去啦，再揸多一个柠 檸檬的檸檬汁入去，等攤凍了水之後就15分鐘之內喝完這一粒的水，那你就很快半個小時之內就會有洗手間去的了。那就如是者就去兩三次，那你就發覺呢你整個人就好像排曬身體的毒一樣。那一個月做兩三次呢，你的人的身體就會越來越健康的了。那希望大家可以培养更加好的清晨的习惯，同埋希望大家的身体越来越好啦！祝大家清晨爽利。 尽情唱，尽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一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31 ，Bang Bang 星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对本地乐队组合，用音乐绽放快乐。今场主角 ：Rockabilly 乐队 The Boogie Playboys。今晚7:10，港台电视31。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是就最多人喜欢听呢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的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是钱佩卿，今朝早同你一起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朝早起身听下啲悠闲嘅歌曲，听下少少一啲嘅新闻资讯，简简单单地就得噶啦。然之后先至晏少少展开一天嘅繁忙工作。 谁在我未全醒时，静静的亲亲我，困扰中给我支持。风中所过，谁令我绝无可以，活着多么不错，你眼睛给我歌词，填活这生命歌，知不知许多许多你的片段，令我爱一生都也爱不完。今天准许这生以后，亦让我眷恋。知不知一丝一丝你的注视，令我醉一生都也醉不完。可不可今天准许这生以后，亦让我跟你再继续狂恋。 首歌好耐都冇听啊，刘德华嘅呢一首《爱不完》啊。早晨，仲有少少时间到清晨六点。今日礼拜一咧，我哋健健康康在清晨嘅嘉宾主持咧就系丁叶君尧。今日同大家去介绍一个建筑大师啊，佢嘅解构主义。呢位建筑大师系边个？稍后你听就知啦。爱不完有刘德华，他的电影的好拍档郑秀文。 来夜店中进入迷雾与烟，只当有梦幻境界。离别你不过并无泪半点，我做回浪逐一派。情感高深我未理解，我知尽情愉快日子，不感激仍然未算坏。Tequila 一杯，烈酒的魔力使我会被支配。如感觉快乐，我也愿醉一回。Tequila。 田文雄现任行政改革担当相河野太郎及前总务相高市早苗预料分别会有大约两成半和两成支持，代理干事长野田圣子估计只是日获得大约20名议员支持，仍有超过10%议员未表态。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

作为照顾者应该要怎样用言语开导？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深爱着你，每集都会有不同的场景，不同的问题，由临床心理学家建议大家应该由什么角度出发，安慰长者不安的情绪。10月4号起，逢星期一晚上8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深爱着你。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新一天都好，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艺术的角度去讲下，开阔我们的眼界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大致天晴和炎热啊，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喺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噶。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九月份的尾声啦，最后的一个星期一，在钱佩卿身边咧系阿 Dan 叶君耀啊。早晨啊 ，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上个星期咧，你就同我哋介绍咗艺术展啦。咁今次啊，介绍咩啦吓？ 介绍建筑解构主义建筑。 听落好似有啲复杂喎，系嘛？ 嗱，将复杂嘅几何概念化为流畅嘅曲线造型咧。化繁为简，就是这个建筑大师沙哈夏迪的强项啊。国家地理杂志中文版网站呢很简短地介绍过夏迪。咁我将大概的内容呢翻译成口语化的广东话，麻烦阿钱帮我读出来啊。 嗱是这样的。从来没有人幻想过一向由男人主导的建筑界会有一个这样的女人，排山倒海的创造力，坚毅不屈的勇气，还有火爆的性格，加上前卫的眼光，冲破性别障碍，打下一片江山，成为当今世界上最顶尖的女建筑师，也都赢取业界极高殊荣的普纳兹克建筑奖首位女性得奖者。 不同大部分的建筑师啊，夏迪咧唔系喺西方国家出世噶，佢系来自伊拉克，一次游历当地苏美尔古城啊，就启发咗佢咧对建筑嘅兴趣啦。 咁除咗环境，仲有啲咩原因会驱使佢成为建筑师啦？吓， 系佢父母，佢哋系夏迪嘅最大嘅助力啊！喺伊斯兰国家咧，成功考入贝鲁特大学，父母咧鼓励佢咧修读几乎冇女仔读嘅数学科。1972年，佢考入英国最出名位于伦敦嘅建筑学校 AA 啊，成绩优异啊。毕业礼嗰日咧，其中一位教授咧咁样形容佢啊： 夏迪系一粒行星，拥有自己运行嘅轨道。 而另一位建筑大师兼教授仲话，佢从来未教过好似夏迪咁出色嘅学生嘅。根据国家地理杂志咧，佢哋系咁介绍夏迪嘅。 1979年，佢创办自己嘅事务所。1993年，佢设计个人首座成功建成嘅建筑物。 直至2004年获得普立兹克建筑奖，亦都是史上唯一的女性兼最年轻的得主。2010年获选为美国 Time 杂志100名大人物思想家影响力第一位。2016年3月因为入院治疗肺炎而引发心脏病，不幸逝世，享年65岁。 三十几年的创作生涯留下不少经典建筑，个人走了，但是他的建筑精神长存。有些近乎疯狂的 fans 搭十几个钟头飞机，搭几个钟高铁，或者揸几个钟头车看看夏迪作品的风采。 你讲的那些 fans 其中一个是你是不是？ 没得不承认，真的很喜欢。除了去打卡所谓追星，其实是有意外收获的。 莫非你见到是啲真人？ 咁又冇咁好彩，只係從佢設計嘅建築物睇到建築以外嘅嘢。 咁係啲咩呢？ 睇到自己，睇到身處嘅時局，睇到一啲人生道理。 咁犀利，咁就要洗耳恭聽喎。 首先要講令到佢震撼業界嘅第一件作品，1993年完成的德国消防局。 你就给了几张照片我看，那我只是见到一幅幅灰色混凝土的外墙，就加上一块从外墙伸出来的巨型三角形的檐棚，有些人说檐棚，有些就似用纸接那些飞机的机翼这样。如果没有停泊在这里的红色消防车，我根本就不觉得这栋建筑物有哪个部分似消防局？ 千祈不要似普通的消防局，就是这个设计的主题了。看回下一些创办的建筑事务所记录，他用几句形容这座消防局的结构的。 透过直线及一层层的墙壁，这座建筑物重新解释、筛选、分隔空间和各种功能。 意思即是传统消防局类似一个盒，打开到闸门，消防车就出出入入去救火救人嘛。而下啲设计的消防局呢，不是一个盒，而是几排灰色混凝土墙。消防车一出动，好像呢被那些沉重的混凝土墙夹出来咁。 咁样嘅设计听落去咧，又好似令到消防车出动嘅时候咧，特别有气势吓。 最感动我咧，就系令我联想到啊，下啲呢座消防局咧，唔系一嚿沉重嘅巨型乌云，而一片片薄薄嘅灰云啊。消防车一接到 order 冲出嚟，就好似界开云层嘅雨后阳光啊！消防车一出动，有得救啦，有希望啦。英文俗语都有话啦 ，No rain, no rainbow。唔落雨又点会有彩虹呢？ 呢句几啱听啊！ 大家要记住啊，夹缝中渗出嚟嘅光线特别靓、特别温暖、特别珍贵噶嘛。 一座被灰暗混凝土外墙包围嘅消防局，经过 Danny 解读之后咧，原来内有玄机，灰暗令到曙光变得更亮吓。咁第二个你要准备介绍嘅下啲嘅设计建筑物又系咩呢？ 中国广州大剧院未介绍呢栋建筑物之前咧，我想讲咧，十几年前认识咧一个来自丹麦嘅广大建筑系交流生，佢就好羡慕咧住喺香港嘅所有人。 羡慕啲咩呢？ 可以欣赏到咧唔同时期嘅中西建筑啊！ 不如你举一啲例子嚟听听啊！ 好啊，嗱，17世纪开始建造嘅吉庆卫啦。岭南风格的真大屋，爱德华时期的大馆，巴豪斯风格的大会堂，华人建筑师贝聿铭现代建筑典范的中银大厦，诺文霍斯的汇丰银行总行和赤立角机场等等。他说每个星期就去细心欣赏一个建筑物，一年都看不完。 喂，这样说他真的很懂得欣赏香港。 自己身处的地方美丽之处，要外国人告诉我们是什么和怎样去欣赏，听落是有少少讽刺的。但我觉得不论是你来我这里还是我去你那里，只要是善意的知识交流，集思广益一定是双赢的好事来的。 讲回下啲设计的广州大剧院，你是几时去的呢？ 睇怕應該都係疫症發生之前去㗎啦，係嘛？ 梗係啦，嗱嗰次咧，佢已經係四年前啦，但係印象好深刻，帶咗兩部相機，好用心咁影咗十幾張數碼相，同埋一同菲林嘅。 哇！吸引到你帶埋菲林相機，其實呢個劇院有咩咁犀利咧？嚇， 三個犀利，第一，佢係南中國最大嘅表演藝術中心； 第二咧， 全國排第三大嘅劇院； 第三咧。 是第一个在中国完成的建筑项目啊。 咁相比之前介绍的德国消防局，这个剧院看落是不同了，但是我又讲不出他们之间的分别。 这个剧院呢，其实在2010年完成，是德国消防局的17年之后，是一些建筑风格呢有所演化的。 喂，不如咁先讲讲建筑物的外面啦，好吗？ 消防局呢见到的起晒90度尖角的巨墙，还有好像纸飞机机翼的三角形天花，在大剧院全部消失晒。 是。 取而代之，大剧院周围都是圆滑的曲线，剧院室外外墙满布三角形金属板，但是没有一块会突出任何角出来的，所有的三角互相紧紧联系，形成圆滑的曲线。听落咧有啲复杂，容许我咧做一个大胆嘅比喻啊！ 点样先？ 嗱，大剧院大部分嘅外墙就好似咧着咗渔网丝袜咧屈埋嘅大腿、小腿，而呢一对渔网丝袜咧入面嘅渔网啊，全部都系三角形格式 啊！你又谂得出、啊，你咁样讲法、咁样形容咧，系会容易想象得到吓。 嗯， 咁其实如果听众朋友咧有兴趣睇嘅话咧，可以即刻上网输入广州大剧院揾啲相嚟睇啦，都即刻睇到呢一座建筑物。之但系剧院入边又点咧吓？ 震撼嗱，话明大剧院啊嘛，座位啊都有1800个啊。嗰次咧我系去睇呢个西班牙嘅 Flamenco 舞蹈表演啦，一进入剧院望一望个天花，哇！全部射灯咧聚埋唔同区域咁一堆堆啊！每堆咧嘅灯咧安装嘅位置咧不规则，嗱进入大剧院咧，好似置身于一个咧望到天上繁星嘅巨型太空站啊！ 哦，好有现代感、哦。 嗱，之前提及剧院外墙嘅圆滑线条咧，伸延到剧院入面啦，不单止咧冇任何尖角，九十度直角，象牙白色嘅墙壁同埋天花咧，好似番碱咁滑噶，摸落去个墙身嘅表面咧都系冷冰冰，加上咧顺应坐姿嘅流线型座椅咧，感觉舒服，充满现代感，而且唔拘谨啊！ 嗱 ，Danny 讲完广州大剧院，都要轮到我哋香港啦啩，因为咧喺香港咧都有下啲设计嘅建筑物。 冇错，嗱，翻到嚟香港啦，就系理工大学入面嘅赛马会创新楼啊！嗱，呢座建筑物咧喺下啲离世前两年完成嘅，亦都系佢最成熟同埋最任性嘅阶段啦。 点解咁矛盾呢？一方面是成熟，另一方面又话任性。 成熟创新楼咧，保留咗佢早期同2000年初嘅设计元素，例如圆滑嘅线条，同埋咧金属板堆砌嘅外墙啊。 任性方面又点咧吓？ 只有15层高嘅创新楼咧，每一层嘅外墙啊都有突出嘅金属支架。至于嗰啲支架喺每层边个位置突出咧？冇規律，有一啲層數咧就喺東面，有一啲咧就喺西面，仲有其他唔同方位嘅。換句話講，下啲咧就透過每層咧唔同地方出現嘅外牆支架咧，嘗試衝破格式，凸顯設計上嘅任性。 我諗聽眾朋友咧就不如咧咁樣啦，上上網嚇，輸入呢個賽馬會創新樓，睇睇阿 Dan 咧，你形容緊啲乜？因為咧其實一路睇住相咧，一路聽形容咧，係會容易啲吸收嗬。 係啊，嗱，英文咧都有句諺語話啊嘛。A picture is worth 1,000 words， 一幅图胜过千言万语啊！其实咧，下啲设计嘅创新楼咧有一个宗旨嘅 ，more fluid composition， 更加液态嘅组合，即系正话讲咧，唔同楼层、唔同位置突出嘅外墙金属支架，随意嘅组合就系要突出流动性，好似水咁啊！ 而大樓的內部空間設計呢，刻意鼓勵呢學生和學系之間的交流，嘗試衝破傳統大樓設計。而著名建築評論家 Philip Zodidio 認為 Fluid 液體就是賽馬會創新樓的設計主題了。 喂 ，Dana， 咁如果听众朋友咧想知多啲关于萨哈哈迪嘅建筑设计，又有啲咩方法呢？ 公共图书馆嗱，呢一集好多内容咧都系来自建筑评论家 Philip Zodidio 嘅著作，只要喺图书馆嘅网站检索咧 ，Zodidio J O D I D I O 加埋哈迪嘅姓啦 ，H A D I D， 有96页嗰本咧就系噶啦。 哇，都好厚喎、 啊！唔厚啦，96页咋嗱？香港、九龙、新界一共有6本可以外借嘅。 喂，咁如果想参观一下赛马会创新楼，边度系最佳位置咧？吓 嗱，何文田地铁站上层咧有室外嘅观景位咧，睇得好清楚嘅。又或者咧去加士居道一带嘅行人路， 喂，嗰度好多车噶、哦。 诶、就系贪嗰度多车。如果咧你企啱一啲角度咧，就会睇到咧创新楼充满动感嘅一面，巧妙地咧衬托住咧居水马龙嘅七贤道同埋东九龙走廊嘅。 嗯， 即系话咧充满流动线条嘅创新楼，其实有啲似咧地面川流不息嘅车龙啊。 哇，俾你讲到咧，我都真系想去现场睇睇。不过如果去嘅话咧，亦都提醒各位朋友吓，都要小心啲，唔好净系挂住喺度影相咧，会俾自己系企一个不佳嘅位置啊，好容易有意外就弊啦。记住要企翻喺一啲行人路嘅范围先好做吓， 同埋揸住个相机咧，只手唔好怼咁出啦。 好啦，跟住有啲咩歌同我哋分享咧吓？ 嗱，沙夏啲咧，生前一个月咧就接受电台访问，问佢咧平时中意听咩歌？其中一首歌咧，啲歌词好有意思嘅，就讲一对情侣咧又爱又恨，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嘅关系啊！ 喂，丁，你估唔估到点解啊？建筑大师夏迪会中意听呢首歌咧？吓， 我仍然估紧，究竟系个人感觉啊，反映创作过程嘅困难啦、啊？嗱，呢啲问题咧留翻听众自己判断啦。 好啦，咁系咩歌咧？吓， 啊 ，Brian Ferry 唱嘅《These Foolish Things》。希望大家鍾意。 好，咁唔該晒。嗱，咁下个月10月份啦，一个新嘅月份开始，大家听到个声音仍然都系阿 Dan 喎，欲罢不能。点解呢？呢个就系阿钟志光交代落㗎。佢话佢真系好忙啊呢排。所以呢，麻烦阿 Dan 你继续待住佢先。到再下一个月呢，佢一定返嚟㗎啦。咁样。 咁即系待中重君啊。 係啊。OK， 咁唔該晒，下个礼拜再见面啦。 Yeah, 拜拜。 拜拜。 Oh, will you never let me be? Oh, will you never set me free? The ties that bound us are still around us. There's no escape that I can see.And still those little things remain that bring me happiness or pain. A cigarette that bears a lipstick's traces, an airline ticket to romantic places, and still my heart has wings.These foolish things remind me of you. A tinkling piano in the next apartment. Those stumbling words that told you what my heart meant. A fairground's painted swings. These foolish things remind me of you.You saw, you conquered me. When you did that to me, I somehow knew that this had to be. The winds of March that make my heart a dancer. A telephone that rings, but who's to answer? Oh, how the ghost of you clings. This foolish thing. Remind me me of you. Gardenia perfume lingering on a pillow, while strawberries only 7 francs a kilo. And still my heart has wings. These foolish things remind me of you. The park at evening when the bell has sounded, the Ile de France with all the girls around it. The beauty that is spring, these foolish things remind me of you. 好啦，听到呢度差唔多时间啦，接近六点半钟，要听六点半嘅新闻报道。听日星期二朝头早清晨爽利再见你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英国政府推出新措施，寻求解决燃油供应紧张问题，包括向5000个货车司机同5500名琴业工人发出临时签证，并暂时豁免燃油行业在竞争法之外。在石油公司报告司机短缺影响燃油和商品供应之后，英国的油站连日出现车龙，部分油站实施限购甚至关闭。经营1200个站点的英国石油公司说，过去两日需求旺盛，估计大约30%站点已经未能够提供任何主要等级的燃料。运输大臣夏博斯解释，货车司机短缺是由于疫情扰乱资格审查程序，阻碍新劳动力进入市场，强调国内燃料充足，如果民众正常入油就不会有问题。不过很多人将问题归咎于英国脱欧和恶劣的工作环境，导致外国司机不愿意服务英国市场。西班牙拉帕尔马岛的老昆布雷火山持续喷发，当地机场虽然在星期日重开，但航班仍然要取消。营运机场的公司说，工作人员清除跑道的火山灰后，机场重新开放，但加拿利岛航空公司说，目前未符合恢复航班升降的条件。由于火山喷出大量火山灰，居民外出时都撑起雨伞。自9月19号火山爆发以来，已经有几百间房屋被毁，近6000人需要疏散。渡轮公司说将加开班次往返拉帕尔马和特内里费岛。本港昨日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都是输入个案，当中4个患者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7个人已经接种2剂新冠疫苗。确诊者当中有4个人是外佣，都是由菲律宾抵港，其余4个人分别由捷克、美国和西班牙及马尔代夫抵港。因应一宗曾经在香港逗留的非本地确诊个案，指定期间曾经身处钻石山凤德村雪凤楼、西贡香港青年协会赛马会西贡户外训练营和中环永安集团大厦英联教育顾问中心的人，要接受强制病毒检测。警方在红磡一个商场拘捕一名21岁男子，涉嫌贩运市值过亿元的冰毒，是警方今年破获最大宗的冰毒案。被捕男子今日会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话，呢名男子上星期五被捕，佢当日下昼在商场一间无营业的店铺离开后，被截停和搜出冰毒，押回店铺搜查，再找到大约200个用茶叶包掩饰的冰毒，共重约200公斤，市值超过1亿3000万。警方正调查毒品来源，相信毒品未流入市场。警方说，贩毒集团以商铺作为毒品储存仓库较少见，相信是意图减低执法人员怀疑。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又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时间来到早上6:34，欢迎收听9月27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汪明熙。早晨，刘国华。 早晨，汪明熙。各位早晨。教育局收到多间学校申请，说连同打了一针疫苗超过14日的学生，已经符合更新了要求的全日恢复面授课堂条件。其中屯門息息園可藝中學成為全港第一間全面復課的學校，校方有什麼準備呢？新聞天地記者一陣會在現場報